OK， 北京时间的17:10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哎呀，今天一早啊，就被好多人追着问啊，说这个北京的暴雨到底什么时候下呀？这个到底下不下了呀？昨天晚上就看到有好多这个朋友发朋友圈啊，就在说这个暴雨到底能下多大，也都是特别的期待。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就有点失望了，这一晚上也没下雨呀，然后早上起来这雨下的也不大呀，然后等到中午了还没下，现在了都是已经5点多了嘛，还没下，哎呦，真的蛮着急的哈，好期待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下，到底能下多大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《雨夜的浪漫》。那么北京市这个气象台也发布了哈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，说今天下午到夜间阵雨转暴雨，西部北部局地呢会有这个大暴雨，阵风可达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仅21度。然后这是今天下午这个 APP 天气通给我发了这么一条信息，而且还说看在皮皮虾的面子上再相信我一次吧。真的很多人都已经不相信到底这个雨到底是下还是不下了，更有很多朋友啊今天都已经这个刷屏了，在朋友圈里面很多朋友说啊，说这个四个龙王正在办这个进京证，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情况已经核实了。还有人说你们四个先商量好了，这个雨到底下还是不下了，在哪儿下，下多大，能不能给个痛快话啊，这都着急的哈。还有一个朋友说原约定于昨天到今早来的暴雨呢，因半路资金不足耽误点时间，或许今天夜间赶到，所以说不要着急，这个雨肯定是会下的。 从不要这样的冲动， 而且啊，预报说今天晚上或夜间这个会有这个大暴雨啊，也提醒咱们朋友们提前做好这个防护措施。而且今天天气非常凉啊，也请咱们朋友们要注意多添加衣物，不要冻感冒了。今天小二推了一篇文章啊，关于这个红烧肉的，我觉得哎呀推得非常好。虽然说今天天气这么凉，但是咱们得吃点热乎的，是不是？吃点这个热量高的。对，来讲讲这个关于红烧肉的一些问题啊。那么红烧肉呢，又名叫东坡肉，又叫滚肉，又叫东坡焖肉，是江南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。东坡肉在浙菜、川菜与粤菜等菜系中都有，且各地的做法呢也有差异，有的是先煮后烧的，也有先煮后蒸的，还有直接这个焖煮的收汁儿的都有。但主料和造型呢都是大同小异的，主料呢都是半肥半瘦的猪肉，也叫这个五花肉。成品菜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麻块，红的透亮，色如玛瑙一样，夹起一块尝尝，软而不烂，肥而不腻。这个红烧肉啊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做到那种已经特别特别烂糊了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好，那么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《雨过天晴》。那么今天的所有歌曲呢，都是跟雨有关系的啊，也感受一下这个大雨来临之际的感觉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这个红烧肉好吃的店铺的话，都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留言。那么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 话要你聆听仔细，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，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，就等你想通，我一直在这里。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要珍惜了啊，恋爱中有人被打垮，有人长大，你还爱我吗？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，谁说天黑就一定要下。

是故意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总让我快乐到心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这场雨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啊，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 首来自娃娃的大雨。哎呦，雨啊雨啊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什么时候下大到暴雨啊？刚才一位叫心愿童话的朋友给我留言说防汛区已经下一天了。嗯，貂蝉知道下一天了，但是这一天下的都是小雨啊，或者说是中雨。这个大到暴雨，这个暴雨到底下哪儿了呀？什么时候下呀？我想很多朋友还是这个蛮期待的，很着急。那我们继续回归主题啊，来聊一聊这个红烧肉的问题啊。说这红烧肉啊，是很多人又爱又恨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爱呀，肯定好吃是吧？肥而不腻的。但是这个恨呢，是它的热量太高了，而且吃多了肯定会长肉。而且红烧肉在中国饮食上的地位可是不一般哦，地不分南北，年不分老幼，从苏东坡的东坡肉到毛主席最爱的毛氏红烧肉，都是那个熟悉的味道。可能我们都说不出来红烧肉到底是哪个地方的特色菜，有的说是东北的，有的说是这个江南的呀，上海的呀，等等等等，只能说红烧肉是每家餐桌上的首席家常菜啊。而且红烧肉总是被冠以妈妈的味道、外婆的味道，或者更简单的说是家的味道，总是特别喜欢家里的那种做肉的味道，炖一大锅，哇，好香啊。其实说到这儿，貂蝉的爸爸特别喜欢做红烧肉，一炖就是一大锅，能吃好几天啊。但是那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。这种情感的复原又让红烧肉比其他家常菜多了一样慰藉心灵的本领。那红烧肉有这么大的神奇力量，貂蝉要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了。很多人都会问啊，说这个红烧肉为什么又叫东坡肉呢？而东坡肉为什么又叫红烧肉呢？ 在这个宋神宗熙宁十年啊，四月份，苏轼呢赴任徐州知州，七月七号，黄河在潭州曹村一带啊决口，至八月二号十一时呢，洪水围困了这个徐州，水位竟高达两丈八尺，也是这个发洪水。苏轼呢以身促之，亲自率领这个禁军啊五卫营和全城百姓抗洪筑堤保城，经过了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，终于保住了徐州城。全城百姓无不欢喜鼓舞，他们为感激这位领导有方，与徐州人民同呼吸共存亡的好知州，纷纷杀猪宰羊啊，把这个酒携菜上府慰劳。苏轼呢推辞不掉啊，收下后呢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，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。然后百姓吃完之后啊，都觉得这个肉啊肥而不腻，酥香味美，一致称它为回赠肉。此后呢，回赠肉就在徐州一带流传，并成为徐州的这个很有名的一道代表菜，从此呢就把它给称之为东坡肉。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周华健的《雨人》。哎呀，一位叫奔跑的蜗牛给我留言说貂蝉跟我回家吧，我家的猪肉都是粮食跟青草喂大的，北京这边饭店都是饲养养大的，猪肉不好吃。貂蝉，谢谢你啊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你家尝一尝这个红烧肉吗？而且这个红烧肉吧，可以说是从很多年前，在比如说妈妈的小时候或者爸爸的小时候，都特别喜欢吃这一道菜。可能在过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妈妈们想为一家人改善伙食，吃点好的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吃肉。可能有的地方喜欢这个包这个猪肉大葱的饺子，有的地方呢喜欢做一些红烧肉啊、炖肉啊等等等等的。红烧肉的原料呢，选用的是五花肉。肥瘦相间的五花三层意味着更丰富的油脂。要知道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啊，油脂就是营养品的代名词啊。相比之下，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的摄取要容易的很多。物以稀为贵啊，多少孩子盼望着妈妈能天天做红烧肉啊，给油水不多的饭菜里添点荤腥呢。这一时间，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好吃红烧肉的店铺的话呢，都可以留言给貂蝉。那么互动方式呢，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来给貂蝉留言。貂蝉想跟大家一起去吃红烧肉啊，你们有好吃的地方吗？快告诉貂蝉吧。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，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，一段情

却看不见你身影，你从远方带来一点消息，告诉我你平安如昨。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，我就会想起你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OK， 这一首歌来自庾澄庆，命中注定。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忽然大雨，我们有缘相聚，可是大雨什么时候来呢？别着急啊，今天晚上一定会来的，如果再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相信了，大概就不会再下了，是不是？刚才说到这个红烧肉啊，可它的做法也是有很多秘密的。做红烧肉呢，很多人会选择用这个炒糖色来给肉上色。 炒糖色呢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做法了。白糖在植物油中高温加热融化的过程呢，就是焦糖化反应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糖浆炒成焦糖色，既能给红烧肉上色，又能给它增添风味，一举两得哦。红烧肉中的秘密呢，不仅有焦糖色反应，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叫做美拉德反应。咱们听众朋友知道吗？这个美拉德反应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们都知道生肉是没有香味儿的，肉只有经过这个烧烤啊、油炸呀、煎烤才能出香味儿。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肉类当中的氨基酸经过高温加热所产生的结果，也就叫做美拉德反应，知道了吗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肉在加热过程中，瘦肉组织赋予肉类的香味儿，而脂肪组织赋予肉制品特有的风味儿。如果从各种肉中除去脂肪，则肉的香味儿一致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我们吃羊肉串的时候啊，都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，一定比那个纯瘦肉的好吃很多。而红烧肉呢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奇怪的是，虽然说这个红烧肉好吃啊，但是它的这个制作工序啊还是相当的复杂了，而且很耗时间的。那么第一步呢，需要用这个料酒去浸泡，将五花肉洗干净之后呢，切成两块麻酱大小的正方形，注意肉不能切太大了，但是也不能太小。这个浸泡呢是需要15分钟的。那么然后呢，需要拿这个大火煮，需要煮30分钟。将浸完的五花肉呢略微冲洗一下后，便要用大火去煮。这时候非要讲究这个水的放入量，要一次性放好，不能烧干了。那么这个大火煮完之后呢，需要小火炖，小火炖呢也需要60分钟。用大火滚煮约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可以改用小火炖了。火的大小以水面不沸为准，烧的时间越长至少要1个小时。那么这个炖的时间越长呢，这个肉也就会烂糊，也会达成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所以说呢，这也是个慢功夫，是个功夫活。那么这个小火炖完之后呢，需要这个铁锅收汁儿，因为炖完之后还会有很多汤汁，需要把这个汤汁呢给靠干了。当肉烧用筷子轻戳可陷入时呢，说明这个肉已经烂糊了。而这时候呢，需要放一些酱油或者老抽来给这个红烧肉来上色。上色时候呢，火要比刚才炖的时候稍微大一点了，但也不能开得太大，因为这时候肉已经烂糊了，如果火一大了容易把这个肉给煮碎了。所以说这个红烧肉啊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真的蛮费功夫的啊，但是为了好吃也不差这会儿功夫了，对不对？刚才有一位朋友叫蓝色的梦想说，貂蝉，我可以点一首歌吗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。是没有我的陪伴好孤单，还是没有大雨的陪伴好孤单呢？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没有你的陪伴真的好孤单。 城市的夜晚，霓虹灯璀璨，点亮了黑暗，赶不走孤单。午夜和白天不停地交换，游走在街头，一个人落单。节日的狂欢，情人的浪漫，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。无聊的工作让人很心烦，我又想你了，你人在哪段？没

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，下雨天，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好暖心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红烧肉啊，这个红烧肉虽然好吃，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啊，不能吃多了，像一些比如说胆固醇高啊或者血压高的朋友们真的不能多吃，而且减肥的朋友们或者健身的朋友们一定要适可而止哦。一位叫采摘三朵云的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店，这个店呢叫做当院鱼头泡饼，说虽然叫这个鱼头泡饼，但是他们家这个红烧肉啊真的特别好吃，值得推荐。那么这个店的地址呢是位于梁关公路瑞雪春堂2里7-106号，在梁关公路瑞雪春堂2里7-106号，而且很好找，很大的牌子写着当院鱼头泡饼，说他们家除了这个红烧肉好吃以外啊，他们家这个鱼头泡饼啊，包括这个金牌乳鸽啊，都特别的好吃，而且环境特别好，而且他们家这个小吊梨汤也特别的好喝，所以值得在网上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，去吃一吃，看看这个红烧肉啊到底正不正宗，好不好吃。这么半天了，听众朋友们饿不饿呀？想不想回家赶紧吃一口这个红烧肉来充充饥呀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哈，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吃红烧肉比较好的店铺的话，都可以推荐给大家来给貂蝉留言。那么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刘力扬的《余念》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吧。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最好的幸福，雨中的思念，想念画面。 飞行，等你坠落至今，很靠近。